一起是绝迹的罪我、哦哦、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 有时候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呢，你认识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人和你有关，你再怎么改变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所以你还不如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因为人生太短暂，去疯去爱去浪费，去追去悔去梦去后悔，可能才是最好的一种人生状态。这里是品飞133城市穿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昏迷。梦里梦外都是经历，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哭泣。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恨你，恨你，先讨厌自己，讨厌自己。思念就像一种过敏，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不停。忘了理性还是感性，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 情飘飘浮不清，

怎样才会懂记忆里爱应该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长那么沉默，明白是寂寞。心痛更遥远，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不多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夜太黑看不见你在我身边，心伤被泪水失去防备、是我勇敢是充满短暂的烟火，不知不觉照亮了沉默，爱原来寂寞。 不知道广深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点播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干嘛，做过哪些奇葩的事儿？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干嘛，做过哪些奇葩的事儿。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天对之后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夜难眠往事无影忽现，心在痛心越深，这一千对之后借一千颗心愿，梦醒后情愿不再飘零，我的心不后悔，这这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

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干嘛，做过哪些奇葩的事儿。这时候看到 MC 雪冬说睡觉，还有云端泪说自己独自步行上街，或者是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看看风景，还有看到以为的以为说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感觉还可以。其实孙伟曾经呢在2月14号情人节那天一个人去看过一部这个关于恋爱关于爱情非常甜蜜的电影，看到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走出了电影院，因为电影院当中整个就9个人，其他8个人都是一对一对的，只有我一个单着的，是不是很尴尬？ 花香袭来。